真的是挺实惠。 嗯，所以赶快来拨打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嗯， 北广购，放心购。 北广购物双十二购物节来了，微商城广播热卖品低至五折，每天九款潜力爆品限时秒杀，微商城好物更是全场九折，赶快打开微信搜索北广购物，进入微商城进行订购吧。活动时间12月1号至12月12号，超多惊喜福利，抢就完了。 经常听众都称赞北广购物好啊，安全放心，实惠多，品质没得挑，电台搭建好平台，开开匣子就听到，商品质量严格把关，信誉是第一条，货到付款送上家门，生活离不了啊！400-015-5151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我是主持人小云， 我是李红。 嗯，今天呢，我们又是双十二的特别节目啊，延续着我们双十一特别节目的特点，就是价格给您低啊，产品又给您带来高质量的好物。 嗯，一到这个双十一、双十二的时候啊，其实大家囤这个家里边用的东西的时候，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您要囤就囤第一降价多的， 嗯， 第二就是平常咱们每天都能用得着的， 是 这一点其实挺方便的。为什么呢？比如说有的东西，平常咱们用的生活用品，米面粮油，还有吃的东西，这个呢，平常它的折扣力度其实它特别小。为什么呢？这些东西全是平常老用的，而且市场特别透明，它利润也没有多高。这个事儿您赶双十一、双十二买它的打折，还是挺实惠的。 哎。今天呢，给您带来的就是这么一款哈、适合您多囤点的。 对 啊，新疆红果实红花籽油，这咱们老听众应该听起来有印象啊，耳朵上比较熟悉。就之前呢，咱们就讲过 这个红花籽油呢，在咱们听众里边呢，确实它的口碑还不错，所以呢，才选上咱们双十二又来参加咱们的活动嘛。而且呢，这个红花籽油其实它的这个可说的点特别特别多， 对、 而且呢，确实在使用的过程当中还是广受好评的。所以咱们今天呢，又给大家介绍一下。老听众，您现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告诉您今天的折扣：1399，20瓶，每瓶是400毫升的红花籽油，今天是双十二特价，351，两单。每单是减60，等于说呢是339每单。 没错， 哎，您平常用油用的多的话，或者说您平常就是说用油想用高质量点油的话，那咱们今天就趁这机会赶紧拨打我们的电话400-015-5151，这油打折可不常见， 没错， 是吧？那咱们接下来给咱们新听众介绍一下这红花籽油到底是好在哪儿。 嗯，是的，首先呢。咱们说这个红花籽油的这么一个出现，1979年的时候，我国新疆是大量的引种油用红花啊，建立了红花籽油的生产基地。红花呢是喜欢这个光照啊，耐盐碱，抗旱能力强，适应能力很强的作物，而且新疆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恰好是为红花生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 嗯，这红花籽油呢，说白了它就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对， 相比于平常常见的比如说花生油啊、大豆油啊，它是这种红花籽儿的油啊。第一，它出油量比较小；第二呢，它味儿有一点那种香味儿。 嗯， 还有就是它自然了，它的营养嘛还是比较丰富的。 对， 还有呢，就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烟点是特别高的。 这个我觉得对于一款油来说是重要的。 嗯， 就是烟点越低的油，它越容易糊啊。就是我们比如说想炸个东西了。 那您不能用橄榄油。 嗯 啊，这烟点150度180度的， 嗯， 烟点很低，所以说呢，好的油呢，肯定它烟点也得高一些。这样的话呢，能够满足我们中式的这些煎炒烹炸的需求。 嗯，咱今天这个红花籽油的烟点呢，大概在200度左右，所以完全适合咱们中国人吃饭，就是浓油赤酱的这么一特点。另外，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红花籽油呢，它还是物理压榨的初榨的红花籽油。 没错。首先呢，我们说油都是榨出来的， 嗯 啊，但是有很多榨的方法，还有就比如说化学的榨油法， 嗯， 以及高温的榨油法， 嗯 啊，这些呢都在压榨的过程当中，肯定是有一些不好的东西产生的啊。那化学析出也好，高温压榨也好，咱们都不用啊，咱们采用的是健康的物理压榨法，就是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化学成分析出，保证一个健康安全啊。然后初榨之后也不做化学处理，保留它的天然营养成分，把红花籽里面的亚油酸、维生素以及其他微量元素都提取出来，并且保存好。 哎，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正宗的新疆塔城生产的这个红花籽油。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这个1979年的时候，在新疆大量引用了这个红花籽油的这么一个作物。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提供的就是正宗的新疆的塔城的红花籽油，您拿回家去尝尝。第一，味道非常非常好；第二，营养特别丰富；第三，烟点还挺高的。您拿回家用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它的颜色，这油的颜色特别清亮。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是什么呢？ 今天啊，首先给您带来主品，就是红花籽油十瓶儿，每瓶呢400毫升啊。今天的这个赠品组合，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一直是买一赠一啊。您主品买10瓶，赠品再给您送上10瓶，一模一样的，也是啊，每瓶足量的400毫升的新疆红果实红花籽油，这加起来就是20瓶啊。平时北广售价呢，已经给您打到一个400不到的价格，399的价格，啊，这已经非常便宜了，不到20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双十二节目的特别价格是351元，而且您购买两单或者更多的话，每单都是339元来结算。那快来拨打我们的购物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嗯，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红花籽油的这个营养特别的丰富。那么其实它说到里边的这个营养，一方面呢是这红花籽油含有大量的这个其他油类所不具备的营养，另外就得说说它这个亚油酸了。 是的，就是亚油酸啊，我们平时吃的这些油里面呢倒是也有啊，亚油酸啊，不饱和脂肪酸啊，就是我们说对身体不好的是什么呢？是饱和脂肪酸。所以说呢，我们现在都提倡是亚油酸不饱和脂肪酸啊，这些含量是一个油的好坏的指标。红花籽油的含量是要比其他油稍微高一些的。 这个亚油酸呢是咱们人体的这个必需的脂肪，而且呢亚油酸在人体内呢不能合成，必须通过饮食来补充。那么红花籽油在您平常把其他的油品代替一下，这不挺好的吗？既补充了咱们身体内的营养，另外呢又不会给咱们身体带来过多的那些负担。而且呢这个红花油比如说它还分这3六9等啊，有好的有差一点的啊。目前市场上的红花籽油呢数量其实并不多，但也鱼龙混杂，难以分辨。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红花籽油是具有其他的这个油所不具备的这么一个优势，规定当中呢它里边明确说了，叫100克含有的亚油酸含量不低于67.8%，这是衡量你是不是真正的红花籽油，你是不是好油的一个特征。那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红花籽油的多不饱和脂肪酸加上单不饱和脂肪酸加起来高达88.6%， 是 这个数字是有这个数据去进行支撑的。所以说您吃这个油的时候，第一啊，咱们花不多的钱能吃到烟点高正经的新疆塔城的红花籽油，第二确实它的营养啊经过了认可。 没错，而且关键的是说啊，咱们千万别觉得这买10瓶送10瓶太多了。这个走亲访友的啊，咱们手里就可能拎点牛奶、拎点水果什么的，人人都有啊。咱们换个风格啊，不仅是送营养，更送的是健康的生活理念。就是红花籽油可以多吃一点啊。那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新疆红果实的红花籽油，主品加赠品呢，一共是20瓶，每瓶都是400毫升的足量啊。